你常把心酸的话含泪对我说，受压迫受折磨，水深火热谢谢刘先生的参与，奉献给大家这样精彩的账单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再给大家唱一个小段吧，来一段《水乡三月》，好不好？我到陈庄当知书，千金朱丹金上飘，落后村面貌要改变，当地只是要记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团长跟导演都批准了。那么我再给大家唱一段《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》。 Oh!

的是我父明星，因何不拜白兔带到黄江，见雕梁想起了二弟伤心，为哪条王爷 在 换这位平娘马前回话。 是这位平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去他要害我儿命一条，多亏恩公将儿留，送兵诏就与他的父母之间找为奸诏，